近年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音乐舞蹈综合演出7月9号在平壤隆重举行。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观看了演出。一同观看演出的有金永南同志、黄炳瑞同志、朴凤洲同志、崔龙海同志等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干部，以及贡献于成功进行火星十四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全体成员、国防科学部门干部、科技人员、教职员和学生。演出由牡丹峰乐团、清风乐团、功勋国家合唱团和王在山艺术团的艺术人参加，并推出了男声合唱《光荣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器乐与歌唱《光荣的祖国》、女声重唱《社会主义前进歌》、轻音乐《朝鲜火箭兵进行曲》、男声独唱与合唱《我们枪杆上就有和平》、脚踏舞《胜利的祝酒》等丰富多彩的节目。表演者慷慨激昂地讴歌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为出色地实现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的核武力建设大业而奉献自己的一切，使我国成为一个最强大的洲际弹道火箭拥有国的业绩。每当舞台背景上有金正恩同志影像出现的时候，场内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女声独唱《祖国和我》，轻音乐《一口气》，女声重唱《火星炮之歌》，歌舞《让世界羡慕我们》，舞蹈《奔向未来》等节目也搬上了舞台。演出以终曲《向金正恩将军致意》光荣结束，受到了全体观众的热烈欢迎。